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适合在冬季玩的运动是什么呢？请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 Dennis 告诉大家。 Hello guys, this is Dennis. Rob likes to play hockey in cold weather. He plays with a group of guysPlayers skate really fast, and the puck goes really fast too. Alex wants to play. He will watch Rob and his friend first. He may want more practice skating before he plays. When he does play, he can borrow some hockey gear from Rob. 好，今天要和大家谈论的这项运动呢，就是 hockey。hockey 呢是曲棍球的意思，但是 ice hockey 是适合冬天玩的，也就是冰上曲棍球，叫做冰球，是吧 ，Dennis？、 Yes.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刚才这段描述当中都有哪些内容呢？ Rob likes to play hockey in cold weather. 有这样一位小孩，他叫 Rob, 他怎么样呢？ Likes to play hockey in cold weather. 的确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不知道Dennis, 你是不是看过这个冰球啊？冰球比赛。 确实看过。 这个还是相当激烈的，对不对？而且呢这个 ice hockey 呢就是适合在冰上玩的这样的一项运动， 是， 所以呢这里面有说呢 in cold weather, in cold weather 就是在冷天，在冷的天气里。 对，那我们也可以这句话也可以改成比如说 someone likes to swim in hot weather,是吧？ 有些人喜欢在热的天气里游泳。 对，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喜欢游泳。而 Rob 这个小孩呢，他在冷的天气里呢，喜欢打这个曲棍球。所以我们说打曲棍球，但是英文里面就是 play hockey, right? Yes. 这个还有一个表达是 like to do something. 那 Dennis, 我想问你一下 ，like to do something 和 like doing something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以前老师讲过吗？ 没有。 like doing something 就是 generally。比如说 I like swimming, I like playing ping pong, playing badminton, 就是一般来说我喜欢去做什么。那 like to do something 就指的这一次啊，这一次我要我喜欢是一个定向性的这样的一个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马上确定要做的这件事情。 对，就是 like to do something 在冬天的时候他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那我们接下来又有看到第二句有说呢， He plays with a group of guys. 的确是这样的，他都是和一群男生打曲棍球哈，通常来说都是男生，对吧？男生在一起玩，像这个冬季运动里面集体项目我们原来给大家介绍过 Dennis, 你还记得另外一项是什么吗？ Curling. 对，是冰壶。冰壶呢有男子项目还有女子项目，对吧？ 对， 所以我们国家的冰壶，女子冰壶也是相当厉害的。所以这个曲棍球不能够一个人打，因为在这个冬奥会项目当中呢，两项是集体的项目，就是 Curling 和 Ice Hockey。也就是冰壶和这个曲棍球。所以呢这里面有说 he 代表的是谁呢？ Rob。 对， Rob plays with a group of guys. A group of guys, 这个 guys 是什么意思呢？ Guys 其实就是一群人，在这里特指的就是那一群男生。 对， a group of people 是吧？ Especially those guys, those boys, 就是一些小男孩啊，大男生啊，他们一起来玩这个冰球。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说呢， Players skate really fast, and the puck goes really fast too.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球员们溜冰啊，溜得十分的快。那么与此同时呢，冰球滑行的也非常快。 对，在这句话当中呢，谈到了一组冰球队啊，它的构成，谈到了是怎样构成的呢？ 就是球员和冰球。 对，既然是 a group of guys, 是吧，一群男生、 yes. 那这里面呢肯定是有这个 team player, team players,、 yes. 对，是要有球员的，球员呢就叫 player, 那 这个打的这个球既然是冰球嘛，它就有那个球杆，还有、还要有冰球。那这个冰球呢，英文就是 Puck, P-U-C-K 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关于这个冰球的一些专有词汇。所以呢，有 players, 有 puck, 那这些 players 呢，他们就去打这个 puck。 那这段话所说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冰球运动员在冰上嘛，对吧，你不能大摇大摆、所以呢，他们是在冰上，是在滑行，对吧、所以英文呢就是这个 skate。 对，这个他们在滑行的时候呢是要有一定速度的，否则的话呢你是追不上那个球的，对不对？哎，所以呢这里面有说呢 skate fast, skate really fast。 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的如果你想从事这个冰球运动的话，也就是说你的速度应该还是第一位的。就像所有的这些竞技运动一样，比的就是一个速度，而且你在冰上开始比赛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就更加的强调了，是吧？当然你这个跑得快滑得快，但是这个冰球呢，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说 The puck goes really fast too 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 对，他说冰球呢也滑得非常快，所以我不知道从这句话当中Dennis 你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冰球的话，应该说是打冰球的人哈和这个冰球在这个冰上的一种竞赛跑。 对，竞赛跑。 哎，就是比一比看谁是球跑得快还是人跑得快。当然其实并不是跟冰球比赛，当然也是跟冰球比赛，但更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哎，对。所以呢 ,Alex 也是另外一个小孩，他想什么呢？ Alex wants to play. 对， Alex 也特别想去玩了。其实我不知道那个 Dennis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种集体项目就是大家一起的时候是最好玩、对吧？ 对， 有一个小孩去玩了，哎，另外一个孩子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也要去玩。但是呢怎么样呢，和 Rob 比较起来， Alex 的什么情况呢？ He will watch Rob and his friends first. 对了，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会先看 Rob 和他的朋友们先打， 对，他要看他们先玩、就是他说明什么？ Alex 在这里怎么样？ Alex 在这里面 还不是很熟悉， 对 吧？ 他不是很熟悉规则之类的。 对，这里边我觉得特别生动形象，就是 Rob 好像很 professional 的样子、很专业的样子，而 Alex 哦，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所以他说I want to play too， 是吧？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首先呢，他是要 watch them play， 意思就是先看他们打。 是的。 先看他们玩。然后呢我们看到怎么样呢？ He may want more practice skating before he plays. 哦，这个 he 代表的是谁呢？ Alex。 对， Alex 说 He may want more practice skating before he plays。 那从这句话当中我们了解到什么？ 就是溜冰球的基础其实就是溜冰。那么 Alex 也应该要先练习溜冰。 对，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冰上打冰球的话，你滑冰的技术不灵，那你也就是说在上边也就没法一起玩了，就没人家也没法带你玩了，对不 对？ 这个在这个冰上走着走着然后你就摔倒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可能这个比赛就要终止了。或者你这一方你就少了一个球员，那也就是说会处于一个劣势。所以呢你在打冰球之前呢一定要先学会溜冰，这就是 Alex 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 He may want more practice skating before he plays， 这个 play 就是正式比赛之前、对吧？对，正式参加这个打冰球之前。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句话， When he does playHe can borrow some hockey gear from Rob. 哦，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当他真正上场打的时候，他可以向 Rob 借一些曲棍球的装备。 好， When he does play， 他也就是说他真正的要去上场打的时候，上场玩的时候，怎么样？ He can borrow some hockey gear from Rob。 那从这句话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哪些冰球的知识呢？ 那么就是打冰球的时候一定需要冰球的所有配套的装备， hockey gear。 对， hockey gear， 这个 gear G-E-A-R 就是相当于 equipment。 yes， yeah, equipment。 像冰上运动呢，我们或者是冰雪运动非常讲究装备，因为如果一个人哈，我们在这个冰上或是雪上，因为它的天然的这种作用，有可能你就失去控制了， 在失去控制之前呢，你要做好防护和准备工作，所以要进行头部的保护啊，或者是肩部的保护啊，肘部呀，包括这个 hockey game 更是如此。 嗯， 所以他没有自己的，因为他是刚玩嘛，是吧？还是一只菜鸟，我们可以说，哎，所以他需要向从朋友那里借用一些这个 hockey gear。借用一些这样的装备才能够完成这个冰球的这个比赛。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慢慢的这个 Alex 进入到一个很专业的练习很久之后呢，可能就会拥有自己的一套装备了。毕竟我觉得这还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吧？嗯，好了，那刚才这段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表达，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冰球的一些知识。那在过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有关冰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好，我们稍后回来，待会儿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谈论的是冬季运动当中一项非常好玩的运动，也是集体项目之一，就是 hockey 或者是 ice hockey 啊。那 Dennis 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ice hockey。 ice hockey 就是曲棍球，在冰上的曲棍球， 对，也就是冰球。 Yes。 接下来呢有这样一段对话，我们来听听看，再了解一下冰球这项运动。 The weather doesn't look very good, Rob. Is it going to snow more? It is going to snow all week. Do you like snow, Alex? No, it is too cold. It never snowed in Taipei. Well, it snows here. It will snow until April. Oh no, but I like cold weather. Cold weather means hockey season. 好，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对话。也就是说，喜欢冰上运动或者是喜欢冬季运动的两个朋友呢，他们在谈论天气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从这段话当中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一些了。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lex 怎么说的。 The weather doesn't look very good, Rob. 他对 Rob 说 The weather doesn't look very good. 天气看起来不太好。这种不太好的天气一般来说，Dennis 你怎么理解呢？在这个喜欢冬季运动的人心里面或者是眼中， 那就是 fantastic 应该阳光普照，是吧？ Yes。 这样的天气可能就不太好了，更多的他们希望能多一些雪呀，是吧？哎，多有一些阴天呢，可能在常人看来这个阴天不是什么好事哈。 对， 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也有这样的表达，叫做 under the weather。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心情郁闷，因为天气不好。但是呢天气不好对于这个冰雪运动爱好者们来说，或者是达人们来说，这是最兴奋的一件事情了。 是的， 对，阳光灿烂反而他们倒觉得不太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这样的天气可能是不太利于去出去玩或者是从事冬季运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 Rob 他就关心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足够的雪。 Is it going to snow more？ 什么意思呢？ 会下更多的雪吗？ Is it going to snow more？ 因为大家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Yes。 我不知道 Dennis 你有没有体会过台北的冬天的雨。 它很热。 哎呦，那个台北的雨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的温柔，就像当地的女子一样。 Yes。 因为那个雨它是非常细的，就相当于这种毛毛细雨，像英文里面用 drizzle 这个词来形容，是非常细的那种雨，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站在下面就去打伞，因为它好像是让你的头发就是喷上那种雾的这种感觉。 Yes。 Is it going to snow more？ 但是呢他希望呢这里能下更多的雪。那我们看一看下边这句话怎么说的呢？ It is going to snow all week。 哇，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会下一整个星期的雪。 哇，那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下一整个星期的雪的话，那我想可能这个地上就已经太厚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有看到说 Do you like snow, Alex？ 对， Rob 就问 Alex 说 Do you like snow？ 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下雪吗？ 对，你喜不喜欢下雪。那 Alex 怎么说的呢？